強調希望何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和市場原則，尊重契約精神，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不跟隨個別國家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和中方共同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秩序，維護兩國和雙方企業的共同利益。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至少六人死亡。总统泽连斯基话，十个地区遭到攻击。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呢轮嘅袭击波及基础设施同住宅区，部分地区电力同供水中断。基辅市长话，当地四成用户冇电力供应。襲擊導致扎波羅熱核電站失去電力供應，只能依靠後備發電機。目前維持核電站運作所需的發電機燃料可供十日使用。烏軍表示，俄軍出動八架無人機發射超過八十枚導彈，其中三十幾枚被烏方攔截。首都基輔、黑海港口、敖德薩和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遭到襲擊，其中是幾乎防空警報響起七小時。雖然防空系統擊落無人機和巡航導彈，但初步報告指一枚高超音速導彈擊中基礎設施目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方面，下午天氣溫暖，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27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朝早稍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5点，跌125点，成交金额10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16跌8仙，腾讯控股340.2跌9.4，阿里巴巴84.5跌1.25，美团129.4跌2.5，中移动63.9升9，友邦保险85.5升7.5，中国平安52.35跌9，京东集团179.3升1，比亚迪股份219升6，电视广播11.4跌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316，瑞士法郎8.358，澳元5.192，加元5.691，新西兰元4.808，欧元是8.288，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3点，升178点。港金报170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5美元，卖出18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塞车的消息同埋意外事故啊。九龙咧荔枝角道去美孚近住枫树街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咁塞车啦，龙尾就去到太子路西近住花墟嘅。荔枝角道去美孚近住枫树街段，因为有意外，咁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花墟。新界咧，屯門公路去元朗之前喺新墟段都發生過意外事故噶，咁好彩意外事故清咗場啦，不過都係多車嘅，龍尾就去到黃金海岸附近，而黃珠路轉出去屯門公路嘅龍尾就近住龍門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芜湖街， 港岛湾仔，而家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就比较繁忙一啲嘅。九龙方面呢，亚皆老街大角咀之前近住洗衣街段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大车比较多车，意外清个场㗎啦，系繁忙嘅啫。尖沙咀中间道缅甸台仍然有啲临时交通安排㗎。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需要封闭啦，部分缅甸台都有封路措施，直至到另行通告㗎。新界呢葵涌嘅梨树路因为早前爆水管，咁仲系有啲封路措施嘅。梨树路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中快线需要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3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听众陈生， 我自己系老师啦，学生都一样。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点样融入嗰个社群咧？咁样， 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边批人最容易有困难呢？平时都冇朋友嗰批，系用体谅先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辅导。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3月9日，时间嚟到晏昼嘅5: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高福慧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你好， 林智恩啊，我哋经常都听到特区政府咧提到话，香港嘅医疗人力推算咧，系无论系喺护士啦，亦或系喺医生啦方面咧，其实都出现一个人手不足嘅问题啊。咁、早前咧我哋都即系有同大家讨论过咧，关于引入海外医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呢医务卫生局呢最近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呢，将会呢就係、是、建议啊，睇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呢都同样可以喺香港嗰度工作。咁佢哋就提议呢係有3个嘅途径呢去引入呢啲非本地护士呢，等佢哋可以嚟到香港做嘢。其中大家最关注呢可以就话特别注册呢个途径啦。因为喺呢个途径之下呢，呢啲人士喺卫生署、医管局等等嘅机构工作到一定年期，获得雇主满意佢哋嘅表现之后呢，就可以喺香港讲咧，做一个免试，即系唔需要考试啊嘅正式注册同埋登记啦。 系啊，咁其实头先高福慧都讲到啦，嗰、那个引入海外护士咧呢一个嘅建议咧，佢个问题本质就系因为而家嗰个护士人手嗰个流失率其实都好高啦。咁我谂都唔系净系讲紧公营医院入边系唔够护士啊，因为咧而家有啲安老业界咧，譬如政府咧，其实而家规定津助啦，或者合约院舍咧，其实都需要有住院嘅护士啦。咁但系咧有啲业界都提到话，好难请人啊，咁所以有时咧都要请一啲比较年纪大嘅护士啊，或者退休嘅护士啦。咁所以咧嗰个问题咧，即系本身系存在啦吓，亦都有啲人担心咧，即系其实护士人手唔够咧，会影响嗰个医疗嘅质素嘅。咁医管局咧而家都有几个方法解决啦。咁其中一个就系增加一啲护士个培训学额啦，另一个就系头先高福慧所讲咧，就去修改咧而家嘅一啲嘅条例咧，就希望咧系引入一啲海外护士嘅。嗱咁。 讲到呢一度咧，就其实头先高科系提到嗰个特别注册途径，我谂系特别多人讨论嘅，因为咧嗰、那个而家嗰个修订咧、那个要求就系话，无论系咪永久居民都好啦，可以喺即系卫生署啦或者医管局嗰度执业咧，一定嘅年期之后咧，并且获得雇主机构确认表现满意或者称职嘅话咧，就可以唔需要参加执业考试。咁呢度咧仲有啲细节咧，我哋未好清楚嘅，譬如所谓一定嘅年期，即系讲紧几长咧？因为修例嗰个原因咧，其实系嗰个公园护士其实人手唔够啦。咁有啲人就担心，如果譬如要喺公园嗰度服务时间太长嘅话，咁未必有人会肯嚟香港嗰度服务啦。咁但系太短咧，又惊即系好多人会去咗私人市场啦。咁另一样咧就系其实嗰个雇主认可嘅标准咧，我谂佢把关嗰个重要性都好高，因为嗰个指明机构佢点样去评核，即系嗰个护士究竟系咪称职，而系可以俾佢唔需要免试喺香港执业咧。咁我谂呢啲细节上面咧，业界都有好多讨论嘅。 其实可以想象咧，头先林志恩讲嗰啲灰色地带咧，特别系认证嘅指明机构嗰度咧，而家文件未有写清咧，即系护理界咧都会有一定嘅关注嗱，因为老实讲喺公立医院嗰度做一位嘅护士，同喺院舍嗰度做护士，佢哋面对嘅情景啦，甚至要求嘅专业程度咧，都系各异嘅。咁、但系如果呢一位嘅人士譬如个指明机构都可以系喺一啲院舍。假设他在院舍入边工作了五年咁样样，雇主好满意他的表现，我哋就系咪接受到可以俾呢位人士去做一个免试的注册咧？因为做咗注册之后，其实他就可以全面在不同的机构，譬如公立医院、私家医院嗰度服务噶咯。咁但系佢嘅认证其实咧系可能系嚟自一间院舍嘅时候，呢、這个嘅认证嘅负责人系咪有一个专业嘅评核嘅资格咧？同埋佢能够喺呢啲地方。嗰度工作令人满意，又代唔代表佢喺其他嘅地方能够令人满意咧？咁呢个咧都系一啲公众会关注嘅话题嚟嘅。不过林志恩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呢啲条文入边嘅灰色地带之外咧，其实全即系不嬲咧讨论到引入海外医生又好，海外护士又好咧，大家都一定会讨论到咧就系点样认证个资历嘅问题，同埋咧呢一啲海外嘅医护咧点样去适应本地嘅文化同埋咧职场嘅文化。嘅问题，因为佢哋始终唔系本地培训啊嘛。假设呢一个嘅人士系去到护老院嗰度帮手照顾长者，如果佢连广东话都听唔明嘅时候，啲公公婆婆同佢讲话有啲咩唔舒服，佢系咪能够沟通咧？同啲同事之间啊，譬如大家嗰个写排版可能都系用英文，或者睇啲药名又系用英文嘅时候，如果佢哋嘅培训本身唔系一个英文嘅培训背景，又会唔会产生困难呢？ 是啊，咁所以咧，其实无论系业界啦，或者病人组织咧，其实对于政府而家嗰个希望修例咧个方向咧，都有一啲所谓叫医疗质素上面嘅疑问啦。譬如就系其实唔同国家咧，即系对于个护士嗰个接受培训嗰个时间啊，或者要求都会唔同嘅。咁取消咗考试呢一个嘅把关嘅作用嘅话，会唔会冇办法去保障嗰个护士喺将来即系香港嘅质素啦？咁第二咧就系头先高慧都讲到咧，其实喺医院嚟讲。讲咧，护士都有非常多机会系接触到病人嘅。咁譬如如果嗰个医疗文化吓，又会唔会影响到成个嗰个治疗嘅质素咧？最终影响病人嘅福祉咧？咁而除咗医疗质素之外咧，咁我谂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咧，就系一个劳工问题。因为其实而家各行各业都讲紧唔够人啦。咁亦都有一啲本地嘅护士咧嘅工会都提出一点啊，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咧嗰个护士流失嘅原因咧，有部分系因为嗰个公园嘅工作环境好大压力。咁我諗都有一啲勞工嘅團體啦，或者工會會擔心咧，就係輸入咗一啲外地嘅護士之後，去解決一個人手不足問題之後，會唔會譬如局方就冇乜誘因去改善本地嘅一啲培訓護士嘅工作嘅環境咧？咁我諗呢一個都係另一個即係而家社會討論嘅角度嚟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無論你係病人啦，抑或係護士啦，抑或係一啲 福机构的工作的人士，你自己怎么看政府提议呢？面对护士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引入非本地培训的护士在香港那里做事的这一点呢？如果你是本地的护士的话，可能你的关注又跟病人会有所不同。你自己又怎么看，即是近年大家所指导在公立医院里面的护士的流失率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呢？根据立法会文件披露，上个年度医管局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的流失率分别有 9.1% 和 12.8%，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之夸张的数字来的，还未计我们即将有一个护士人口老化的情况。有一些报告显示，现在是接近30%的护士其实都是50岁或者以上，他们退了休之后，我们面对那个人力差距就会更加大了。引入海外护士是不是一个可以即根治呢一啲情况嘅方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讨论一下。林子欣，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一个护理学院即系一啲培训机构嘅学者，可以同我哋讨论一下。电话旁边咧有东华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及教授孙桂平教授喺电话旁边。孙桂平教授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 孙教授想先同你讨论下咧，政府今次修例嘅主要理据咧，就系要增加喺公营医疗同埋社福界嘅医护人手啊。咁咧，认为呢个咧系比起譬如本地培训啊，更加快捷同埋有效嘅方法。你自己点睇啊？ 我觉得咧就呢个可以系其中之一个嘅方案，但系就唔系一个首选嘅方案啦。咁因为其实应该首选就系我哋点样去增加我哋本地嘅培训护士嗰个数目啦。咁可以喺大专院校啊、学院啊或者一啲护理学校依家都有做緊嘅。咁但係人数可能即係要喺未来几年係要增加呢方面嘅训练啦。咁另外就係要挽留返本地嘅护理人才啊，同埋好资深嘅护士啦，用一啲嘅方法。咁至于你话即係引入呢、這、一个即係非本地培训护士呢，其实就可以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但我们亦都要需要留意到呢，即是有一个好清晰的监管同埋一啲嘅指引啦。因为其实佢依家所俾嘅资料呢，依家报道政府俾我哋知道嘅，都你哋头先都有亦都有讲嘅，就係究竟佢係受雇几耐呢，嗰、那个一定年期係几耐呢，同埋係咩叫满意度，同埋点为之清晰呢。咁呢个其实呢就要有好清晰嘅指引，因为每个雇主呢佢都可能有唔同嘅评核嘅方法啦。咁你话因为依家海外嚟即係想攞我哋本地嘅护士嘅香港护士管理局发出嘅牌照呢，佢哋登记护士又好，注册护士又好，都需要笔试同埋实习试嘅。咁但係其实都好透明㗎啦，其实呢喺香港护士管理局呢，你见到佢哋外嚟嗰个笔试嗰个合格率都好低嘅。注册护士係低过 20% 嘅，20%。咁登记护士低过 40%。咁所以其实呢我哋都即係睇到，唔係淨係喺嗰个临床表现呢可以睇到嗰个护士嗰个嘅即係整体嗰个情况嘅。即係因为我哋都係以病人为本啦，以安全。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係需要呢，即係要全面去睇返呢佢喺嗰个护理知识方面呢是不是真的足够啦，咁样。 孙教授，你刚才提到呢嗰、那个护士嘅執业史呢，咁其实嗰、那个所谓叫做即係合格率低呢，其实亦都系即係医卫局呢而家希望去引入即係所謂叫修改嗰個機制，去引入多一啲非本地護士嘅一個理由嚟嘅。因為醫衞局個數字咧就話2018咧至到2022年咧，每年咧其實只有兩個人咧至25個人咧係可以透過現行嘅非本地培訓護士嘅機制係嚟到香港做註冊啦。咁我想問一問咧，其實而家嗰個筆試，你頭先講啦，筆試同實習試，其實嗰個合格率比較低咧，其實個原因喺邊度啦？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用嗰個服務年期去代替咗個考試咧，其實個問題會喺邊度咧？ 其實咩個原因呢？其實因為我哋依家全世界都有訓練護士，咁但係亦都有咧，即係其實嗰個差異都好大嘅 嚇， 即係佢可能佢培訓嗰陣時嗰個嘅情況啦，或者實習時數咧，其實都好大下嘅 嚇。嗰個差異你有冇理解？譬如可以係差到點樣樣啊？同我 差到點啊？其實嗱譬如一啲譬如澳洲嘅地方，咁你要見到，其實網都會見到嘅，佢哋可能8-8个钟咁樣嚇註冊護士，咁但係喺香港嘅註冊護士係要1200个钟啦嚇，咁登記護士1400个钟嚇，咁登記護士都要1600个钟嚇嘅實習時 數，都可以爭一倍 嘅，係咯，爭好多， 可以爭好遠，係啊，咁同埋咧，我諗喺文化嘅差異啦、言語溝通啊嗰方面，其實都係未必。即係能夠真係都要一啲時間適應，因為其實咧嗰個言語溝通都唔係淨係同病人或者護士嘅，因為其實係一個醫療團隊噶嘛，嚇佢要面對好多醫生啊或者其他專職嘅醫療人員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溝通亦都好緊要啦，啊點樣去佢平時嗰個臨床表現啊，啊係咪真係達到我哋本地嗰個要求啦？咁同埋大家磨合啊等等，咁呢啲都係需要即係要關顧到嘅。 頭先阿林志恩仲問到咧如果以一個較長嘅服務年期去到取代考試，你認為個問題喺邊啊？因為即係可能大家有個印象，咁你落手落腳做嘅，咁啊證明咗佢冇問題啦，咁個僱主又滿意啦，咁照計就即係個實踐就總比喺書本或者喺考試上面強咧，係嚟得緊要噶嘛？有人可能會咁諗。 其實咧就一個經驗當然係好寶貴嘅嚇，即係越長係喺個護理服務行業裏邊咧，當然係依一個係無可否定嘅嚇。咁但係咧，就算係本地嘅護士咧，我哋每一年咧都需要去咧有一啲嘅持續進修嘅學分咧係需要即係達到嘅。咁我諗呢個係鞏固返佢呢護理嘅知識啦，咁我諗喺理論上亦都係需要啦，咁所以呢啲我諗都係對於非本地護士我哋都有呢個需要啦。 今次咧，头先都有提到话，喺特别注册下面可以申请免试注册嘅途径，个文件咧就写到有啲灰色地带嘅。我哋头先讨论咗有年期同埋定名机构嘅问题啦。其实你自己有冇建议啊？如果系需要为呢一啲嘅申请人定一个年期，几多年会比较合适咧？同埋系乜嘢机构去做一个评核，你认为比较合适咧？ 我諗咩機構呢，其實呢我哋香港呢就所有嘅註冊呢就由香港護士管理局嘅。咁我諗 但佢就唔係僱主㗎嘛，你又冇辦法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去睇住呢啲人嘅工作表現喎。 係呀，但係呢我意思就話呢可能係要成立一個特別嘅註冊委員會，好似醫生嗰邊都係咁樣。即係我哋需要去即係用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呢去點樣去監管佢哋呀。令到呢其實即係佢哋所俾嘅服務呢係達到一定嘅水平囉。咁同埋呢其實都想講返就係佢喺嗰個機構去做呢一定嘅年期，當然依家都未知係幾耐。咁但係呢如果我哋之後俾咗個牌佢呢，其實佢就可能呢可以去其他私院啊或者其他機構，佢可能人工高啲，可能佢轉咗去嗰度。咁但係可能佢之前可能只係喺一啲嘅安老服務嗰度做嘅啫，佢未必係有其他嘅專科嘅即係知識嘅，喺本地嘅專科嘅經驗嘅。咁呢個我諗我依個都會需要係要考慮到囉。 咁如果啦，即係而家要就住嗰個指明機構受雇一定嘅年期，要去設一個嘅時限嘅話，即係你會認為其實幾多年係會比較合適去觀察一個護士係咪符合一個本地醫療服務需要呢？ 其實我諗呢個需要多啲嘅討論啦。咁但係我諗係講緊可能1至2年啦，最少嚇。咁當中亦都係有中段嘅評估啊，同埋咧之後嘅評估啦嚇。咁因為其實咧佢一路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即係喺臨床上，其實佢都係不斷喺度照顧緊病人噶嘛。 縱然佢係嗰陣時係未攞到本地嘅牌咧，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好肯定佢所俾嘅護理嘅知識啊，所做嘅嘢咧係合乎一個標準啦嚇。 嗯， 我唔希望話即係當中有喺個依個觀察期都有好多醫療事故，因為咁樣出現咗咯。 嗯，如果聽你咁樣講咧，可能引入呢一啲嘅非本地培訓護士咧，我哋分分鐘都要有一啲嘅督導啊，或者一啲比較資深嘅護士，可能咧叫做即係帶領住呢一啲嘅護士去適應，譬如頭先講到嘅本地嘅文化咁樣樣。其實可能喺呢一方面仲會有一個管理嘅需求，或者係人手嘅需求添。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就算好像我们现在的学生实习呢，我们都是他们有一个叫临床导师啦，一起这样带着他观察他做的事情，去肯定就是保障病人的就是健康啊安全啊这样。咁所以其实如果这些同即是这些非本地的护士，其实呢我想是都要佢哋唔係一個啱啱畢業喺當地啱啱畢業嘅護士咯，起碼都可能喺裏面都要做翻兩年啦，咁樣有一定嘅經驗。因為佢嚟到呢個香港咧，我哋其實一路帶住佢做咧，其實督導佢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嚇。咁好似帶住一個新嘅學生咁樣，可能佢會比我哋本地嘅依家啲學生可能係叻啲啦，因為佢本身已經係攞到當地嘅牌。 唔该晒，孙桂平啊，先同你倾到呢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打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人员今日中午在赤柱监狱外拘捕一名女子。消息话，被捕人士是已解散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的妻子邓燕娥。警方表示，被捕女子65岁，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警方的调查仍然进行。停办三年的实体花卉展览听日起在维园举行，为期10日，每日朝早9点到晚上9点开放。今届花展的主题花是绣球花，将展出大约40万株花卫，包括大约40000株绣球花。参展机构共有225个，包括72个来自中日韩、新加坡、越南、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的机构。发展的特色景点包括立体绣球花花场、郁金香花海，以及每晚7点半至8点半上演的灯光音乐汇演。康文署助理处长陆志刚表示，本港疫后复常，决定恢复举办实体花卉展览，预计入场人次同对上一次，即是2019年的花卉展览63万人次差不多。美英澳三国领袖下星期将召开峰会，商讨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细节。据报，澳洲将宣布建造的新潜艇采用英国设计，也会使用大量美国技术。澳洲亦将采购5艘美国核潜艇填补战力空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合作表明严正立场。中方认为三国合作构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刺激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对。中方敦促美英澳三国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阿富汗巴尔克省省长办公室发生爆炸，导致省长穆扎梅尔丧生，是塔利班前年重新掌权以来被杀害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警方表示，

林展南，我哋今日咧系倾紧政府向立法会递交文件咧，就话到我哋现时啊嘅护士人手咧系严重不足，加上咧有人口老化嘅问题。咁啊，针对点样样喺一啲公营医疗嘅机构同埋咧社福界去到提供更加多嘅护士咧，就建议有三个途径咧可以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喺香港工作。我哋头先咧。主要就是讲了特别注册途径。其实另外还有两个途径，一个就叫做有限度注册登记护士途径，另一个就叫做暂时注册登记护士途径。其中有限度注册登记护士途径就是引入一些非本地的培训护士在医管局认可的护士训练学校、获发牌照的院舍、养老院和社署署长指明的社会服务单位去到執業。所以呢，其实虽然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一些护理界别他们的担心，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可能不太赞成的地方，但是同样这个修例都有不少支持的声音。特别我留意到安老业界就提到，其实以往要去有一些住院的护士其实都很难请，因为他们不单止要跟私院和公院去到争，市场上面亦都本身的需求是很大。如果有一些非本地培训护士增加了整体护士的数目，是不是就有助让到部分的人手可以流向院舍，令到他们得益呢？所以之前经常都听院舍说，譬如长者在院内甩了条尿喉或者是胃喉，都要 call 白车再送去公院那里才处理得到。他们就说将来如果有护士是住院，就可以减轻公营医疗的负担，亦都可以处理到一些院内他们的医疗需要。 高夫，你讲到这一点，我想有一些听众可能都会即系联想到咧，即系过去我哋关于即系医生即系嗰个注册条例修订啦，即系将佢同而家即系护士注册条例嘅修订咧去做一个比较。咁嗱，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即系过去嗰个医生注册条例修订咧，其实佢会有一个嘅认可嘅医学资格嘅名单噶嘛，即系话医生一定要系喺某一啲嘅名单上面大学嗰度毕业，先可以申请面试嚟香港啦。咁譬如喺护士呢一个嘅注册制度上面，又会唔会有一个类似嘅机制啦？咁呢个第一样。咁第二样咧就系，其实我哋修订咗嗰个医生注册条例之后咧，其实真系喺海外嚟申请嚟香港执业嘅医生咧，嗰数目都系有限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人会问啦，究竟我哋修订咗嗰个护士嘅注册条例之后，其实系咪都可以系一个所谓叫长治久安啊？吓，即系咪长远嚟讲都可以解决到嗰个医疗体系人手不足嘅问题咧？还是如头先即系孙教授所讲，即系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护士咧，即系只系所谓咁多解决方法入边，应该唔系最优先要用嘅，即系最优先嘅应该系增加本地培训护士嘅数目啦，同埋去挽留一啲流失紧嘅人手先至系上策咧。咁我谂呢一个咧都会系一个讨论重点啦。 讲到点样去即正视啊，而家护士嗰个流失率好高。我头先都引述政府嘅数据咧，系分别系 9.1 同埋 12.8， 呢个系医管局啦。其实卫生署咧仲高啊，喺注册护士方面咧，个流失率咧系11.2%，登记护士咧系14.8%。咁啊，针对呢一点咧，我哋嘅医疗卫生界嘅议员林哲源咧就提到啊，佢早前咧自己曾经进行调查，就话咧现时护士嘅流失率高咧，就同工作量大，同埋咧同管理层嘅关系欠佳系有关。佢就话咧，知道好多护士都做得唔开心啊，又话咧上司同埋员工嘅关系唔好。提到咧，如果唔正视呢啲问题咧，其实你即使系输入一啲海外嘅护士咧，佢哋都可以走噶嘛，即系佢哋都可以流失。就好似咧，你一路输血，但系个病人咧就一路流血咁样样。咁个问题咧，只会系持续嘅啫。咁呢个可能咧都某程度上呼应到咧头先阿孙桂平教授嘅讲法。 咁同埋即係过去其实医管局都有尝试过，即係透过譬如增加啲晋升，尤其是中层晋升嘅机会啦，同埋挽留一啲可能退咗休嘅即係比较年纪高少少嘅护士啦，其实係去即係舒缓緊个人手嘅不足问题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啲措施其实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而家 都仲要去考虑系咪要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护士咧，就似乎系即系过去措施咧嗰个成效就即系仲系有限啦。咁我哋仲要谂紧另一啲方法去处理嗰个问题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你系即系病人或者系喺院舍入边咧去住紧嘅朋友或者你有亲属喺院舍嗰度住紧咧，相信都会有共鸣咧，就系护士嘅人手咧系短缺嘅，甚至咧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嘅服务啊，同埋咧一啲即系医疗上面照顾病人嘅嗰个质素。你会唔会系同意政府咧认为系应该要引入海外即系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嚟香港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咁但系调转另一个角度啦，如果你系即系本地护士嘅话，你又会唔会觉得容让到呢啲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可以免试注册，对你哋有唔公平嘅地方咧？同埋我哋头先提到啦，即系咪应该有其他嘅方式啊？譬如系考虑点样挽留人手方面咧，去到舒缓而家嘅人手短缺嘅压力咧？点解你哋会睇到喺前线呢个护士嘅流失率系咁高咧？嗱，呢啲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讨论一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嚟其他嘉宾继续呢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又到萧叔叔最中意嘅环节啦。其实都唔系咩特别嘅环节嚟，只系萧叔咧特别中意讲咧文学。今次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个香港比较少啲人睇嘅一个作家，但系都系一个经典嘅作家嚟。佢系一个美国嘅作家，佢叫做 Jack London。Jack London。香港好似比较少啲人睇佢嘅作品，佢最出名嘅著作咧就叫做《The Call of the Wild》，亦都系萧叔叔咧都几中意嘅一本作品，因为咧萧叔叔身为一个爱狗之人咧，特别中意佢呢本咧讲关于一只小狗咧本身过住一个好舒适、好文明嘅生活，而一日无端端咧俾人捉咗去卖去一啲饥寒交迫嘅环境之下咧做一只雪橇狗，几好睇嘅一本书嚟嘅，《The Call of the Wild》。但今次跟大家讲的就不是这本书，而是一本还更加少人看的一本书，就叫做 Martin Eden。 Martin Eden 讲的就是一个出身寒微的一个海员，一个后生仔，他就立志成为一个文豪，一个大作家。 Martin Eden 这个故事就是讲他在这个社会向上爬的一些故事，同埋他遇到他心目中的女神女主角 Ruth 的一个故事。我们下一集呢就开始讲一讲这个 Martin Eden 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句子啦，特别的情节啦，小叔觉得是很有趣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就係政府建議修例容許合資格嘅非本地培訓護士咧喺香港免試執業啊！大家嘅睇法係點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號碼係1872311。林子欣，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有。呢、这個香港香港為手術護理學院的副院長黃婉慧在電話旁邊啊，黃小姐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黄小姐，我知道咧，你都系一位前线嘅护士啦。其实听到即系政府有一个提议，就系话咧，希望用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喺香港嗰度工作，嚟去到舒缓人手不足嘅压力。因为讲到咧话，譬如培训嗰度咧都要好多时间啊，或者个效用有限啊，咁认为呢一个咧系一个即系解决嘅方法啊。你嘅睇法系点啊？ 我哋做手術室嘅同事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希望嗰個病人可以手術安全咁樣可以完成個手術啦。咁所以護士嗰、那個質素啦，同埋佢嘅經驗咧，對我哋嚟講係最重要。咁所以我哋只可以話任何嘢，我都一定要把關，令到啲同事嗰、那個經驗咧係可以達到我哋嘅要求，病人嘅要求咧，呢個就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啦。 你提到你哋特別關注喺手術室入邊工作嘅護士啦，其實要喺手術室入邊工作咧，係咪一般嘅註冊護士都已經可以做噶啦？定係佢需唔需要有一啲額外嘅專科嘅培訓啊，或者額外嘅資歷先可以入手術室噶？ 基本上做手術室嘅一定要有完成咗護士培訓，先至可以喺我哋手術室嗰度做。咁呢個係最基本。咁入到去唔同嘅手術室，每間醫院咧都會有一啲內部嘅培訓，令到個同事更加可以容易咁樣投入喺佢自己個工作崗位，照顧佢哋相關嘅病人。 你头先咧提到一个即系个把关个功能系好重要啦。咁呢度咧，其实我哋都想倾一倾特别注册护士咧。其实嗰个指明机构咧，嗰个把关工作就非常重要，因为只要咧个特别注册护士系一间或者多过一间嘅指明机构全职受雇一定嘅年期，而雇主咧又满意佢嘅表现嘅话咧，嗰个嘅护士就可以唔需要执业考试，就可以正式喺香港注册啦。其实咧，你会认为嗰、那个指明機構應該要有啲咩責任，或者佢喺評核上面應該要去有啲咩標準去判斷嗰個護士係咪適合喺香港執業？ 其實而家香港嘅護士咧，所有都係喺香港護士管理局度咧註冊，先至可以做到香港執業嘅護士嘅。咁我諗無論我哋有任何改變都好啦，我諗最終都要由翻香港護士管理局咧去決定嗰個同事究竟可唔可以有資格去執業咯。 但我哋睇立法會嘅文件咧，點樣樣容許申請人可以免試註冊？佢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工作一定年期啦。第二咧就係要呢一啲負責去聘用佢嘅機構咧，係都滿意佢嘅工作嘅。咁所以似乎嗰個把關咧就除咗係護士管理局之外咧，就去咗聘用佢嘅機構，因為佢能夠近距離咁樣觀察到佢哋工作嘅表現啊，同埋佢嘅即係專業啊，係唔係合乎一个注册护士嘅条件啊嘛，咁你又点睇呢一啲嘅条文咧？ 我谂第一件事都要睇翻啦，因为呢、這个paper 咧就系而家先至拎出嚟做讨论嘅啫，咁所以呢个我谂相关嘅香港护士管理局啦，或者系我哋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啦，其实都睇紧呢一样嘢，究竟个可能性系点啦，个方向应该系点啦，点样先至可以执行到，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把关把得好啲，同埋嗰个护士嘅质素咧系可以维持咯。 你好强调把关啦，其实你认为免试呢一点会唔会非常之影响你头先提到嘅把关工作咧？ 考試永遠都係或者係面任何一個 examination， 其實都係一種把關嘅一種方法。但係至於係唔係佢唯一咧，咁我諗呢個就有待探討啦。咁當然我哋註冊護士咧，我會希望第一香港市民你要相信我哋香港護士管理局。同埋香港護士專護理專科學院咧，其實都係睇緊把關呢樣嘢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咁所以我諗交翻呢兩個咁重要嘅機構去決定咧，我諗會比較好啲。 頭先咧，其實我哋都傾到一點咧，就係話即係需唔需要喺某一啲嘅大學畢業嘅護士啦，先至可以申請免試嚟香港。因為其實而家譬如如果非本地醫生要嚟香港執業嘅話，都一定要喺個名單上面畢業嘅醫生先至得嘅。咁你認為護士有冇需要設一個咁樣名單？譬如可能係一啲嘅畢業要求係同香港差唔多嘅大學，先至可以有資格係申請嚟香港去免試去執業咧？ 首先第一样嘢，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笪地方咧，培训自己嘅护士咧，都因应佢国家嘅病嘅人民咧嘅身体状况咧，而去设定一啲培训课程。 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國家佢哋根本嗰個背景同我哋香港啊，或者係嗰個文化同我哋香港有唔同咧，咁其實佢同事或者嗰位護士嚟到香港咧，其實都好難去好快咁樣投入到我哋呢、這個工嘅市場。或者是公營機構，所以其實應該我會提議的是去那些地方應該跟香港那個醫療體系啊，或者是病人那個類似的病例呢是差不多會比較好一點。 嗯，你覺得語言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呢？即是譬如跟病人能夠用到廣東話溝通，或者是跟你們即同事之間，譬如理解一些藥名啊，或者你在手術室工作一些手術的工具啊上面，那個溝通的語言一致，你覺得重不重要啊？ 非常之重要，因为呢病人如果有啲病人嚟个手术室都会知，我哋入到手术室呢，我哋有好多个程序係要询问病人个名啦，手術的部位啦，這些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要確保病人是做一個正確的病人，做一個正確的手術，一個正確的部位，所以跟病人是用他自己的語言溝通呢是非常之重要，還是一個重點來的。所以這個可不可以跟病人溝通到呢，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我哋嘅 concern 啦。咁另外就係醫生啦，因為手術室喺入面咧，我哋或多或少都要輔助麻醉科醫生啦，同埋外科醫生。而我哋通常用嘅語言咧，都係用英文。咁所以變咗喺溝通上面咧，嗰位同事應該要係大家可以一致溝通到先至可以啦。而最後喺護士咧，最重要其中另外一個 part 咧，就係我哋要做一啲我哋叫做護理記錄檔案nursing documentation。咁呢個咧，我哋大多數都係用英文填寫為主，所以其實語言啦，佢嘅表達能力啦，都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其中好多嘅重要嘅文件咧，都係要用英文去寫嘅。 嗯，嗱，咁而家即係其實醫管局嗰、那個即係醫衞局啦，即係嗰個修改文件，其實嗰個意思就係即係透過一個服務一定年期就去代替咗考試啦。其實對於咧喺過往即係已經在香港通過執業試的本地護士，即他們會不會覺得有一種不是很公平的感覺呢？ 這個我不可以代表其他同事去說公不公平啦，但是我想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管理局啦，即係好似香港咁有個護士管理局啦，去定立當時最適切的一個安排。咁所以冇得講話今次公唔公平，因為都要睇翻當時個社會係點啦，人哋多數啲團體係點樣睇啦，一樣嘢。所以我諗向前望好啲。 嗯，最後我想請教埋咧，你點樣睇近年啊呢一個公營醫療系統嗰個護士嘅流失比率係咁高咧，都去到成10% 啊，12% 咁樣樣嘅。 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因為咁多同事離開咧，留翻留守嘅同事就會百上加斤，更加辛苦。咁所以因為同事又百上加斤咧，咁佢又更加考慮離開。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惡性嘅循環，同埋我亦都要向留守嘅同事致敬咯，因為其實真係好辛苦，手術室係一個好大壓力嘅地方嚟。 好，唔該曬你，黃婉慧，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黃婉慧係香港為手術護理學院嘅副院長嚟噶，我哋而家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而家有聽眾張先生打咗入嚟發表意見。張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歡迎請講。 係關於政府引入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咧，我作為病人嚟講嘅，我都有擔心嘅。我明白政府嘅意思咧，非本地培訓嘅就包括咗內地啦，係咪？咁如果一啲唔同語言，正如頭先嗰位嘉賓講嘅，使用都係英文。咁護士之間係講好講究團隊合作嘅。如果引入一啲完全都係即係喺 藥的名字和、工作裡頭使用的語言都不同呢，你又怎麼合作呢？即我擔心呢，就是如果引入了呢，會不會引起護士的離職呢？舊護士合作不到，他的責任是沒辦法離職的，即反為還會是造成護士的流失。應該正確來說是立足於本地培訓，你可以引入外地的學生引入嚟呢度培訓，就唔可以喺非本地培訓嘅，完全合作唔到兩個團隊，除非係用開嘅，譬如歐洲啊、英國啊嗰邊嘅啲合作就比較易啲。 好，唔該曬張先生嘅意見啦。不過林子欣講到本地培訓又係咪足以啊去到滿足嗰個人力差距咧？嗱，政府2019年委託咗港大做一個醫療人力推算咧，講到2030年咧，我哋將會欠缺3679名嘅普通科護士，去到2040年咧，仲爭超過5000個，即係要嗰個培訓個速度係咪追得上咧，都係一個問題。 嗯，頭先聽眾都提咗一點咧，就係即係本地同埋非本地培訓。护士之间真系一起做嘢时候沟通问题啦，咁呢个我谂起第五波疫情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内地嘅医护嚟到亚博馆嗰度帮手，咁当然佢哋都系一啲好高质素嘅护士嚟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前线嘅护士提到一点咧，就佢哋过去譬如有一啲喺内地护士写嘅一啲文件咧，其实香港医护未必会明白。 呢一节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先倾到嚟呢度，跟住落嚟咧系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而家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展演啦，各方面啦，都可以共同咧可以参与喺其中。 对于首次出任政协委员就列入主席团，何超琼形容是人生目标，达到最崇高的位置，会以谦卑的心态履行责任。他又提到希望香港可以维持繁荣稳定，并且保留香港的特性。他说香港仍然是自由港，税务独立，可以吸纳更加广泛的国际人员和资金来港，形容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良好优厚的条件。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19,925点，跌125点，总成交今日有1,029亿2,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19,919点，系跌咗16点，成交有1,2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0.16跌8仙，腾讯控股340.2跌9.4，阿里巴巴84.5跌1.25，美团129.4跌2.5，中移动63.9升0.9，友邦保险85.5升7.5。中国平安52.35跌9毫，京东集团179.3升1蚊，比亚迪股份219.0升0.6，电视广播11.4跌2蚊。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直通电信、中国智慧能源、英皇文化产业、麦资资源同埋生活概念。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邵氏兄弟控股、中国派对文化、越秀服务、金汇教育和华津国际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信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9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16，瑞士法郎0.938，加元1.38，人民币6.964，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兑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港金报17,00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今日嗰时买入1,818.03美元，卖出1,818.4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5，上升0.1。

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高福慧同埋林智恩喺度同大家咧繼續傾唔同嘅話題啊。林智恩啊，近排咧公立醫院咧可以話係頻頻發生一啲即係跌嘢落嚟嘅事故啊。除咗咧，我哋節目之前都有同大家傾過嘅，譬如跌一啲手術嘅儀器啦。近日咧，大家個關注點咧就轉咗去咧一啲樓宇結構嘅安全問題啊，因為咧都多次發生咗咧一啲石屎跌落嚟嘅事故。嗱最新公布嘅兩宗咧嚇喺琴日嗰度同大家交代嘅咧，就有葵涌醫院嘅診症室啦，喺凌晨嘅時候咧發生石屎倒塌嘅事故啦。所幸嘅咧就係冇傷到人，但系咧就砸毀咗一啲嘅器材，以及咧係屯門醫院嘅放射治療大樓地下嘅男洗手間咧，原來喺舊年嘅五月咧都曾經發生過假天花掉落嘅事故，咁但系咧就係延至咧最近啦嚇，先至咧又再有公布。咁另一單咧就係青山醫院啦，同樣都係舊年十一月啦，亦都係有石屎跌落嚟。咁但係咧局方咧都係咧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先至再有披露。今日啦，亦都有報道指出咧，伊麗莎白醫院嘅員工更衣室嘅天花有石屎爆裂，亦都有鋼筋外露嘅情況。接連呢啲事件咧，公眾其中一個關注咧就係、是好似個程序上面咧都係先有一啲照片喺網上流傳啦，或者傳媒收到消息啦，然後向醫管局查詢咧，佢哋先至開始披露呢一啲事件，咁就俾人一個感覺係咪想瞞報咧，定係現時嘅機制入邊係冇到底發生咗啲乜嘢嘅罪物事故先至要報告嘅一個問題？ 係啊，因為咧我哋過往咧聽，如果係一啲同醫療相關嘅事故咧，其實就有啲通報嘅機制啦。咁但係今次咧講到係一啲即係所謂有一啲物件啊跌落嚟嘅時候，咁呢一個又有冇通報機制嘅咧？咁而家咧唔係淨係講緊即係向外公佈嘅嘢，亦都講緊咧醫管局內部，譬如公立醫院有冇一個機制係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去報告呢一啲嘅情況咧？咁到底嗰個程序係點啦？咁另一樣就係頭先所講啦，對外公佈嘅程序又係點咧？嗱其實咧，尋日咧關於個葵涌醫院咧，個診症室冧石屎嗰度咧，咁我就見到嗰、那個醫管局交代事故嗰個速度就快過之前嘅，因為之前咧亦都有啲人批評啦嚇，即係有啲所謂墮物事故之後咧，就醫管局一係就好遲公佈啦，一係就冇公佈。咁但係咧，尋日葵涌個單咧，就其實十一個鐘頭咧之內咧就已經醫管局見記者交代事件啦，咁所以都係有一個進度喺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呢樣嘢咧點樣可以係去機制化，即係同埋恆常化，係令到有呢一啲嘅即係墮物事故之後咧，係可以盡快咧係令到公眾知情嘅。 同埋我諗另一個令到人哋個觀感有損嘅咧，就係因為呢啲消息往往先喺網上面有一啲好令人震撼嘅照片咧係流傳咗先啦，咁所以就即係俾人一個感覺，咦係唔係因為網上面大家都睇到啦咁樣樣，所以咧你先至出嚟講咧咁。咁但係當然啦，今日咧睇翻報章有啲評論就講到咧，其實如果講到樓宇安全嘅問題，出現一啲譬如跌石屎啊，或者係各類嘅問題都要情報嘅時候，其實個情報嘅標準應該定喺邊度咧？好似之前嗰幾次咁，其實冇傷人嘅，需唔需要去情報咧？如果係一啲好簡單嘅問題，譬如即係講得誇張啲，跌兩塊紙皮石咁樣樣，都要向外公佈嘅時候，會唔會徒增咗同事嘅文書工作量，亦都打攪咗公眾咧？咁所以就住呢一點咧，其實醫管局咧都係有成立一個檢討委員會咧，就是去睇下到底咧點樣去改善啊內部同埋對外嘅溝通。嗱咁當然啦，就住呢一啲嘅有唔同嘅物件、醫療儀器去到跌落嚟嘅時候，大家另一個關注嘅焦點咧，就係一啲負責維修保養工程嘅承辦商咧，到底佢哋個工程嘅質素係有冇得到監管咧，係有冇確保嘅咧？嗱，以葵涌醫院為例啊，我哋節目琴日咧都有訪問一位工程師啊，佢話咧要有一嚿13cm×13cm 嘅大石屎由個天花板嗰度跌落嚟咧，其實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啦，一定咧係發生咗問題咧一段長嘅時間，而咧喺過去嘅樓宇安全檢查入邊咧係冇發現到個問題。咁到底呢一個係説明咗個工程嘅質素係有問題啊？定係我哋其實係需要一個獨立第三方嘅檢測機構去到抽樣去檢查呢一啲承辦商嘅工程質素？ 數才能夠確保呢？還有其實 醫管局又有沒有一個督導呢？抑或是、工程承辦商跟他說我們做了這樣，他就按個書面是照單全收呢？這個呢都是公眾會關注的一點來 的。嗯，是的。我想也有些聽眾會留意到一件事，就是其實醫管局呢現在這麼多個聯網醫院呢，其實都是由同一間即顧問公司負責做一個樓宇勘察。我想這個即大家都會很出奇的，即如果我們剛才所說啦，即是一些勘察的報告是出了問題的時候，即這麼多間醫院都是由同一個顧問公司負責，又、會不會有更多的隱憂在這裡呢？除了剛才高福偉說那個、即葵涌醫院的例子，其實也有傳媒引述呢過去即青山醫院一個病房啦，在、即那個天花呢在2021年呢就有一個的安全檢查報告啦，當時呢就顯示呢那個天花是沒有損缺的。但是呢醫管局呢在上年呢11月冧石屎之後呢，即就發現呢原來那個位置呢是有滲水的。這個也都、令人質疑啦，就是那個報告交代的結果同、真係最終那個樓宇那個安全的實際情況呢，即始終都仲有啲落差喺度啦。咁而除咗呢醫院內部之外呢，其實而家醫管局呢下面仲有一啲嘅專科門診啦，普通科門診啦，咁呢一啲嘅即係樓宇嘅結構嘅安全呢又係咪都需要去加強返呢？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另一個即係大家都會關注嘅角度嚟嘅。 有關這個承辦商的工作或者工程質素方面，醫管局的策略發展總監昨天在一個記者會上回應，就說這間公司是負責醫管局轄下七個聯網40多間醫院的屋宇勘探工程的、他們的合約就在今年的11月會屆滿的了。醫管局接下來會將事件記錄在公司的表現報告裡面，但是、這個都是影響他們日後去競投工程的一個參考。如果、現在這個階段去到之後、這間公司要再跟進這些工程的時候發現有不理想或者違規的地方，醫管局是不排除向監管機構匯報。至於涉事的工程公司富士達今天也是回應傳媒的查詢的時候，就說會全力協助醫管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共同跟進事件。各位聽緊節目的聽眾朋友，大家怎麼看醫管局接连啊，发生呢一啲有物品即系无论系石屎，亦或系医疗仪器跌落嚟嘅问题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醫院咧係一個大家平時出入去睇病啊，醫護咧喺嗰度翻工啊，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大家都期望咧係非常之安全嘅。你哋對於有呢啲事件嘅出現，你哋嘅睇法係點咧？又認為啊出咗啲咩事嘅時候，你哋期望醫管局咧係應該對外公布嘅咧？歡迎打電話嚟一齊傾下，電話號碼1872311，1872311。林子欣嗱，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啊，其實係嚟緊有份咧會參與醫管局嘅檢視醫療儀器及設施保養維修事宜委員會的成員，他自己本身都是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的林哲元醫生，現在在電話旁邊。林醫生你好。 hey, 你好，各位觀眾好。 林醫生，我們剛才討論到有關事件裏面，公眾會關注到醫管局是現在似乎沒有一個機制去到衡量到底是發生怎樣樣的一些屋宇工程的事故是需要通報，譬如沒有傷到人的需不需要公報呢？還是我們應該要怎樣衡量是否夠石屎要夠大跌了下來我們才要公報呢？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我想公報呢就一定是重要的，这个是市民对我们公营机构的一个预期他会做的事情啦，一个要求来的。咁当然呢我们不会说真是譬如爆了个水管或者是个厕所塞了都会报啦。咁所以牵涉的就是一个判断。咁你做得高层就应该懂得这个判断的啦。原则上即是如果一个事情是有机会是伤及到工作人员或者病人的时候，这个就是需要通报啦或者公布啦。咁時間上就即係如果係比較上係大件事，即係你成嚿石屎跌咗嚟，將個台面啲嘢打碎打裂咗，又或者係啲石屎喺個床上面，病人嘅床上面，雖然當時冇病人喺張床上面，咁我諗呢啲都係盡早公布係會釋除咗市民嘅疑慮嘅。如果我哋唔將呢啲事情公布出嚟，反而咧市民後來知道你又未報出嚟咧，反而可能會覺得咧醫管局會唔會係有啲嘢收埋，係因為佢有更加大嘅 問題佢解決唔到，所以收埋咧。咁即係當然我唔相信係咁樣，咁但係你俾人嘅印象有時就會變成係咁樣，咁就唔好啦。 嗯，其实近排咧，即系就多咗好多传媒，同埋譬如有啲社交媒体去讨论呢啲即系医管局入边嘅设施嘅一啲所谓叫堕物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据你了解咧，喺我哋呢一轮咧去关注呢啲事件之前咧，其实过去会唔会都有啲情况就系都出现过，可能系冧石屎等等，但系冇公布到嘅咧？譬如上年咧，其实都出现过，譬如青山医院有石屎堕下嘅事件啦。其实佢哋有冇做一啲内部嘅通报，系等其他医院都加强嗰个检查？ 我谂呢个正正就系你讲紧嘅委员会将来咧要重新检视嘅地方。以呢一刻我真系唔知道，到底佢内部知咁佢一定知嘅，内部知道咗佢有冇规定要采取啲乜嘢措施咧？同埋系乜嘢嘅情况底下系需要即系即刻去巡视翻或者系维修翻附近嘅其他保养翻其他附近嘅建筑物咧？呢个我谂都系要讨论嘅地方嚟咯。 同埋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到咧，我谂公众个观感点解唔系咁好，甚至质疑有冇隐瞒咧，就系好多时候系先有照片喺网上流传，或者传媒获悉事件向医管局查询咧，先至开始披露嘅。你认为即系因为而家社交媒体都好发达啦，呢一个状态会点样样影响到即系可能公众对于医管局嗰个透明度嘅期望，或者个回应速度嘅期望？ 咁好明显最近就真係做得好差啦，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即係个手术生跌咗落嚟，咁过两日先至大家喺报纸度即係问佢先至报，咁呢个绝对係不能够接受啦。咁我唔係话佢想隐瞒，而係佢似乎去面对公众面对传媒呢就落后于个形势，落后于我哋嘅科技发展，咁呢鼠与羊头咁过晒啦。即係我会觉得就係如果一个比较上係公众，你预期公众会相当之关注嘅事件，不妨呢你喺未有具体嘅细节之前，你都可以先係话有件咁嘅事情发生咗，我哋而家喺度积极係跟进緊同埋了解緊事情。咁你然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譬如可能係半个钟一个钟，你咪出嚟再同传媒讲一次。咁即让大家睇得到你係认真去应对每一个事情，同埋係有一直嘅跟进。咁我諗咁样个观感上係好啲囉。 跟住我哋咧都想讨论下有关即系承办商去到处理一啲维修保养工程嘅质素咧，最近大家都系质疑嘅问题啊。其实要有大嘅石屎跌落嚟咧，相信个问题就唔系一朝一夕噶啦。咁但系可能有一啲人都会有个疑问就系、我将呢一件事交咗俾个承办商去到包办嘅时候，医管局喺呢一度嘅角色应该点样去加强个督导咧？譬如系咪要有第三方去即系抽查或者核查嗰个工程嘅质素先至叫尽责咧？呢个问题你点睇啊？ 嗱，即系我谂我哋大家都知道，公营机构亦好，政府又好啦，即系一般嚟讲，佢哋就系出 tender， 即系招标。咁招标只要你系达到佢要求嘅最低标准，就差唔多系价低者得咁上下。咁而公营机构同埋政府亦都有一个惯常嘅做法咧，就系最好一个对口单位搞掂晒所有嘅嘢。咁变咗就会引致一个好似而家见到啦，得一个单位，得一个对口单位去处理整个医管局嘅所有建筑物嘅维修保养。咁当然系好唔理想啦。咁你好啦，佢做得唔好或者做得点都好，咁嘅时候咁、那个外判出去嗰、那个。主要機構即係嗰個管理機構啊，醫管局自己，咁佢一定係有個責任去監管翻你做得好唔好，或者係如果你做得唔好嘅時候，佢有個責任咧係去跟進翻嘅。咁當然同時間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工程公司咧，我相信政府都對佢哋有監管嘅。咁如果佢哋個工程公司係做，譬如工程師簽咗啲嘢，然之後實際上你冇做到嘅，或者佢員工冇做到嘅時候，佢一定有後果嘅。所以有監管咧，政府對工程公司應該有監管。醫管局作為嗰個外判嘅工作出去嘅單位咧，同埋成個醫院嘅管理咧，佢都有個跟進同埋係確保嗰啲承辦商係有跟足個規矩嚟做嘅一個責任喺處。 因为呢一连串事故呢，其实呢排譬如传媒啦或者公众呢都有一个问题，就係因为其实公园呢都有即係唔少公园可能佢哋个设施已经係比较老化啦，譬如佢哋建筑物可能嗰、那个历史比较耐㗎啦。咁其实政府过去呢都投入咗唔少嘅即係资源啦钱啦去改善一啲设施嘅问题。其实实质个成效呢係点样呢？即係你自己有冇一个观察睇到？ 不，其实你讲到呢个问题呢，我又有好多嘅疑問啦，即係對於香港多年嚟嘅建築，就 我想没什么边个大厦呢顶楼是没有入水没有渗水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去过新加坡呢我又听新加坡的朋友说没有的他们建筑物日日都落雨啊新加坡。他们没有渗水漏水这个问题的。是不是香港传统上建筑有个大问题在我们很多年没解决呢、如果是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只是医管局的问题的了。所以你抌钱落去又如何你香港的楼间间都很贵贵过晒新加坡的楼。为什么人家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个问题 咁但係即係嚟緊喺委员会嘅层面啦如果要跟进改善医院维修保养嘅管理工作喺、个管理嘅角度上面其实有一啲咩方向可以去做呢 嗱我就唔够胆话我讲咗就係嗰件事啦、但係即係我諗有几样嘢我觉得都係要跟进即係第一样就係头先你都提到就係个、招标嗰样嘢啦即係你係咪只係俾一个机构呢咁好啦招标出去之后最好有多一两个机构啦即係起码你係有一个支援啦万一有事嘅时候你搵个后备都有啦。第二就如果佢过去嘅表现係唔好嘅时候你有乜嘢嘅行动可以跟进得到呢你原本嘅个合约上面有冇啲罰則嘅呢咁同埋可唔可以提早係再做招标去搵其他公司嚟去补上呢咁呢个要睇啦。咁啊，除咗係维修保养，维修保养亦都要睇，即係现在佢个维修保养嘅密度啊，同埋个深度是否喺工程学上面讲係足够啦。呢个我绝对唔够胆讲，因为我唔系嗰方面嘅专家。咁我哋要尊重翻专家嘅意见同埋数据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我觉得重要嘅咧，就系实际上你揾几多人去睇都好啦。最熟悉嗰个病房嘅环境，边个地台，边个位置可能有凹凸，会行过会跌亲。啊，边个门罩系松咗，边张床系有啲问题。或者边个漏水一定系员工会最清楚佢日日喺嗰度翻工佢就最知道。咁但我点可以营造个气氛鼓励到同事发觉有唔妥嘅时候就出声就报冇问题我哋鼓励我哋会多谢你系去上报咗上去嘅。咁嘅气氛如果一旦营造咗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分分钟系仲好过你话加密嗰、那个检测嘅程度嘅嘅即系密度嘅。你检测你都唔系咁多地方睇晒啦但员工就最清楚知道边度有事。咁即係话我哋要从多方面去收集个信息先至能够呢係及早呢係做咗维修从而避免一啲事情嘅发生。咁而家我相信喺前线大家咁忙嘅时候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难度嘅。咁所以我呢度有好多工作要做即係人手方面同埋气氛方面啦。同埋同事之间嗰个工作嘅关系方面都要改进。 唔该晒林哲元议员啦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跟住落嚟呢我哋係有新闻报道。 他们未有遵循适当程序穆希丁早前否认指控形容是政治报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温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至27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的交通啦。较早前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在红梅谷路的快线呢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的。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都是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军营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之前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清了场的啦。不过仲是多车。而受到呢宗意外事故影响咁较早前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咗㗎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就军营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智联政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嘅龙尾近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因为多车关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很多车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 港岛路面咧，而家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兆辉台段仲系比较多车噶。九龙路面方面咧，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去到太子道西嗰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嘅。观塘嗰边咧，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繁忙啦。西行线去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亦都系多车。仲有就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近观塘码头去到九龙货仓段咧，亦都系较为繁忙嘅。尖沙咀中间道缅甸台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咧封咗路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缅甸台就封闭部分嘅行车线。新界方面，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仲系多车嘅。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和斜至到美林村段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咁啊，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今晚南区嘅大潭道有工程嘅，今晚九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大潭道近住曼克顿花园至到浪琴园嗰段咧，系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大潭道咧，要留意啦。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慎：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这工程是绝对没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林子欣，最近有冇留意一个网络热话咧？就系葵涌村有一个垃圾房嘅墙上面咧，就挂满咗由清洁工自发收集得嚟嘅人像画啦、风景画啦，同埋一啲时钟等等啊。咁咧就布置到咧，好似一个艺术墙咁样样，引嚟咧唔少人咧去到影相留念。咁其实咧，根据翻啲媒体报道啦，去到收集呢一啲嘅物品，同埋咧去到挂上墙嘅人士咧，就系、是。在那个垃圾房工作的一位清洁工，他的名字就叫做华哥。他就说呢，由于自己不时在垃圾站那里找到一些被丢弃的画作，所以就做废物利用，希望可以美化一下工作环境。很可惜事件曝光之后，根据报道，房屋处就要求工友将这些画作除了下来。那个原因就是由于垃圾站是处理垃圾的地方，不适宜存放物品，以及要不时彻底清洁消毒，如果摆一些杂物在这里就不合适。嗱，呢件事件咧引起轩然大波啦，有一啲立法会议员、学者同埋工会咧都出声批评房署嘅做法僵化死板。但系事隔一日之后咧，事件又起咗变化，因为呢一位华哥咧再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改口，就话咧房署就冇要求佢拆除呢啲画作，系佢自己考虑到咧，由于有太多人嚟影相啦，就影响咗工友嘅工作啊，所以咧就自行将呢啲画作下架。不过无论如何， 咧，我谂呢一件事件咧，其实都引起咗好多社会入边嘅讨论咧，就系、是、大家应该点样看待呢一啲能唔能够叫做民间艺术作品咧吓？ 嗯，系啊，其实你头先问啦，话系咪好多人讨论，即系有冇留意到，其实社交媒体好多人讲咧，都真系有嘅呢几日。咁甚至有人咧形容呢个系葵涌村嘅 M Plus 啊，即系葵涌村嘅 M 加博物馆啦吓。即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啊，其实咧，既然即系员工将嗰啲画挂咗喺嗰个垃圾房度，其实如果冇影响到工作嘅话咧，都似乎系无伤大雅。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朋友从一个公关嘅角度去睇啦吓，就系话可唔可以处理得好啲咧？譬如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其实本身房署系咪都可以将呢件事当咗一个即系生招牌，即系打一个温情牌啦，即系去宣传。其实咧，佢哋同员工之间咧，即系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关系嘅，即系员工想咁样做都会容许佢哋做啦。咁另一样咧，就亦都有人话系咪可以从一个环保角度出发吓，即系呼吁下市民咧，即系减少浪费等等嘅公民意识。咁而除咗咧，即系讨论咧房署嗰个处理方法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朋友就从一个即系公开嘅，即系所谓叫做艺术空间嗰个角度去睇啦，即系话政府去处理一啲无论系过往我哋所讲一啲街头嘅涂鸦啊，或者系譬如今次呢啲事件都好，系咪可以有更加大嘅弹性处理咧，去吸引一啲人系做一啲街头创作咧？咁都有唔少嘅讨论。 嗱，亦都有學者提出啦，其實掛畫咧，係咪都顯示啊？呢個係即係工友對於佢哋工作嘅投入，同埋咧愛惜佢哋工作嘅呢個環境嘅一個表現咧。其實都係佢哋所謂好敬業熬業啦，好熱愛呢一個工作嘅其中一個體現嚟嘅。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呢一件事咧？你哋認唔認同啊？應該要容許垃圾房咧，其實係可以繼續去掛呢一啲嘅畫作啊，同埋呢一啲嘅藝術品咧。又或者如果從一个民间艺术的角度，你们又怎么看？刚才林子欣讲到了，其实我们香港所谓做一些社区艺术的空间，其实是不是比较窄一些，或者比较死板一些呢？当然如果你想从工友的角度跟我们讲一下，即是怎样看他的心机，最终无论是根据他自己所讲，都是要求自行下架的时候，你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电话号码是 1872311,1872311。林子娜，我们刚才提过有一些的即是社区组织都就着这件事是有发表评论的。电话旁边我们就正正是请来香港明爱劳动友善社区计划的社区伙伴发展统筹蔡善文在电话旁边。蔡善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啊。 你好， 蔡善文啊，喺事件发生之后咧，我知道你都有同即系一啲葵涌村嘅清洁工有倾过，其实佢哋嘅反应或者佢哋嘅感受系点啊？ 其实工友咧本身都系真系想低调嘅，因为佢哋都好了解咧，即系呢个垃圾房里边嘅运作，有啲时候佢哋都真系要顺从房署啊或者清洁工嘅意愿嘅，咁所以咧佢哋一开始嘅时候都冇谂过会有咁大嘅回响啦，咁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好想低调啊，变得咧即系专心喺工作啊，或者系即系想件事咧就快啲告一段落咁样嘅。 嗯，即系你意思系反而好多人去欣赏或者好多人去影相呢件事，系某程度上都令到啲工友有啲战战兢兢。我听你咁讲， 系啊，因为毕竟其实佢只系一个工作嘅环境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会担心咧啊，如果咁多人去讨论，会唔会影响到自己嘅工作噶，或者甚至系会唔会影响到饭碗噶？咁所以其实工友咧都系好想呢件事其实大家可能是专注在即是那个工作环境的安排里面多一点，就多过是即是去蜂拥去即是那个单一的垃圾站里面去做一个欣赏。 我听嗰啲传媒报道咧，就话其实嗰啲画都挂咗一段时间啦，即系只不过系因为有啲街坊经过影咗相，咁然后多人留意，咁就所以就好多人去打卡啦。其实之前系咪都冇出现过一个情况，就系话好多即系街坊会走落去影相，即系until系呢件事系有人放咗上网，跟住先至多人留意。 系啊，冇错。其实我哋 早一年啦，都其實已經見到有一啲嘅作品啦。咁但係其實一般嚟講都係相安無事嘅，即係工友有自己嘅工作。咁一般街坊其實除咗去垃圾房抌垃圾之外咧，其實就好少再喺附近流連啊，或者係即係可能都會表示欣賞，但係都唔會係即係引起一個咁大嘅關注咁樣咯。 嗯，有一啲学者咧就认为，其实喺垃圾站入边挂画咧，即系除咗系工友生活或者工作嘅一个趣味之外咧，某程度上都反映咗佢哋对呢一份工作嘅热诚，同埋对即系工作环境入边嘅归属感啊。打个比喻就好似大家有时都会喺自己办公室嘅台面可能放一啲小摆设啊，增添工作嘅趣味咁样样。咁所以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而家要将呢一啲画作去拆除，会唔会对于啲工友嚟讲，可能都有一啲嘅打擊或者有一啲嘅失落咧？ 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是有些惋惜啦，但是、那個失落就未、反而沒有民間或者公眾那麼大反應、 嗯、 即他們 都相對就、好像 都要順從著那個、指令啦，又或者、即本身垃圾站的要求啦，但我們都會同意就、那個其實真是工友一個、展現自己才華的、機會啦，又或者其實他們都是想有一个舒服自在的工作场所，同即系每个人都一样咯。 初市民，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想咧，就是因为即系普通市民咧会觉得，即系垃圾房都算是一啲叫厌恶性嘅设施啦。即系以前，譬如即系唔系挂画嘅话，其实好多人可能见到垃圾房经过都会走啦。即系大家对呢样嘢好负面。咁、但系其实挂画之后咧，反而有人嚟影相咧，其实对于嗰个工友，譬如佢哋工作个环境啊，或者士气嚟讲，会唔会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嚟咧？ 其实我想无论有没有人影相呢，其实工友在打理垃圾站的时候呢都很用心的。即係亦都即係打理得好企理啦，好乾淨啦，去除積水，以至到係即係令到嚟到用垃圾站嘅，無論係其他嘅清潔工友，即係商鋪嘅清潔工友等等，佢哋都有一個舒服安全嘅環境。其實好多工友都係好用心，亦都知道其實佢哋都係社區嘅一份子。咁呢度係即係佢哋都感受到自己嘅責任咯，即係亦都有佢哋嘅使命感咯。咁反而今一次即係展露咗出嚟，其實佢哋嗰個重點咧未必係淨係喺啲畫度咯，即係可能有陣時佢哋都會覺得其實垃圾站裏面除咗係處理垃圾嘅空間，有冇機會有一啲嘅空間都可以俾到佢哋，可能係即係做完嘢坐低休息一下，或者有一啲可以係提供到一啲水俾佢哋，咁等佢哋係有一個即係喺度工作嘅時候，其實都有更加有一個保障或者安全衞生嘅環境喺度工作咁樣。 房屋署回應傳媒查詢咧，就話現時一啲清潔工作相關嘅日常清潔用品，譬如大家見到嗰啲水鞋啊，或者係啲清潔嘅劑啊，其實一路都擺喺垃圾房或者啲垃圾站入邊，方便大家工作需要嘅。咁但係頭先阿蔡善文你提到，即係俾員工一啲私人嘅休息啊，或者係擺放物品嘅空間，其實係咪唔係講緊呢一啲啊？即係唔係員工有其他嘅需要係冇被照顧到咧？ 我都講下工友嘅需要啊。我諗除咗頭先你講到即係擺放工具之外咧，其實都有啲換衫啦，即係更衣嘅需要啦，又或者係即係膳食嘅需要啦，即係應該係即係我哋都會放我哋嘅午膳啦。咁佢哋都同樣都有一個即係要揾一個地方食飯咁樣嘅需要。咁但係咧喺垃圾站裏邊咧，其實就因為按而家房署嘅说法咧，佢为咗卫生同埋安全咧，其实佢除咗凳之外咧，其他嘢咧都系唔可以摆放嘅。咁但系咧，实际上的而且确工友系真系需要摆呢啲。 咁如果佢哋而家要食饭，佢哋会点处理咧？ 咁其实都要系即系唯有喺垃圾站。好簡陋咁樣，可能執到張台，執到張凳就係咁樣去處理。甚至係即係未必有翻熱嘅工具，咁佢即係唯有即係自己解決啦。一係咧就揾一啲唔需要翻熱嘅食物啦。咁一係咧就即係可能佢哋執到啲舊嘅電器，咁佢就可能 好低調咁樣擺喺個站度，希望即係唔好俾房署捉到，如果唔係又都會清走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個狀況就未必好理想，即係變相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似即係工友叫做我哋叫做偷雞啦，即係就咁擺住喺度啊，希望唔會被清走啦咁。咁但係我哋覺得啊，作為一個即係正常嘅工作環境，其實佢哋係咪都應該有一個簡單嘅休息室呢？又或者有啲正常嘅配備？頭先你講到啊，佢可以擺工具，可以譬如佢可以擺水鞋，咁但係佢係可能係連個鞋櫃都唔可以有嘅。咁又或者佢哋係需要更衣，但佢只能夠用一啲床單板係布簾咁樣喺個布簾後面換衫。咁我哋都覺得啊，垃圾站係咪唔係淨係處理垃圾呢？其實都仲有處理垃圾嘅人嘅喎。咁呢啲人其實喺呢一度工作嘅時候，係咪有啲配備可以幫到佢哋咧？ 好啊，唔該曬你啊，蔡善文。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蔡善文係香港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嘅社區夥伴發展統籌嚟嘅。林子欣，如果聽蔡小姐咁樣講咧，呢件事件佢哋希望帶出嘅關注，除咗係即係頭先所講可能社區嘅凝聚啊，或者藝術嘅空間之外，其實點樣去看待喺垃圾站入邊工作嘅員工，佢哋有一個合適佢哋工作嘅環境同埋空間咧，都係佢哋想帶出嘅重點。 係啊，因為頭先我都講到，譬如員工食飯啊，或者放物品，其實都喺翻嗰個垃圾房入邊，譬如可能 locker 都冇嘅時候，咁呢一個都係本身嗰啲員工個工作環境需要改善嘅地方嚟嘅。 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如果大家想就住葵涌垃圾房咧嗰個掛畫嘅事件同埋相關嘅討論打嚟發表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噶。 日本应人 公元1467年， 室町幕府末期，应人之乱爆发， 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发生剧变， 下黑常血与火互相交织，战国出妖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哋记得咧，政府喺去年年底提出咧要修订法例，去到精简发展程序啊，嗰度咧都牵涉好多嘅规例啊，譬如同城市规划相关啦，同土地收回相关啦，另外填海、道路同埋铁路工程咧都会受到呢一啲修订嘅影响咧。个目标就系希望咧压缩啊，即系所谓造地或者发展嘅程序。咁近日咧立法会其实都有相关嘅委员会咧，对于草案咧展开讨论啦，见到咧，其实有唔少议员咧都对于修例咧有好多嘅关注，其中咧。對於修例會唔會係賦權過大，同埋咧係令到嗰個公眾諮詢嘅輪數去到減少咧，係會忽視咗市民嘅意見咧，就提咗好多嘅關注喺度啊。 係因為咧，即係政府就準備喺嗰個收回土地條例入邊咧，就新增第16AA條啦。咁呢一個16AA條咧，就會容許政府咧，即係將收翻嚟嘅土地咧，作一啲任何嘅臨時用途啦，就不設時限嘅。嗱，如果講翻收回土地條例咧，其實過去都好多人會形容係一個所謂叫尚方寶劍啦，即係或者好惡嘅一條條例，就係、是、其實政府真係要審慎地去用嘅，因為政府每次用嘅時候，其實都要去平衡社會利益啦，亦都要去平衡咧，即係點樣避免侵犯一啲私有嘅產權嘅。咁而咧，議員咧而家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喺呢條條例入邊咧新增咗16AA條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令到即係政府用呢條條例嘅時候個空間係更加大咧？咁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嘅關注。咁另一個咧就係頭先高科係所提啦，而家政府亦都建議咧，將城規會個公眾申述程序就三輪減到一輪啦。咁會唔會即係收窄咗嗰、那個譬如市民去表達嗰個意見啊，同埋公眾參與嘅權利咧，亦都有議員關注喎。 嗱，关于呢一点咧，到底喺立法会之上嘅议员们系提出咗啲咩关注咧？其实我哋呢个时候咧都请嚟咗立法会议员，嚟自选委会界别嘅陈少雄议员，同我哋一齐倾下。陈少雄议员你好， 两位主持好，听众大家今晚晚上好。 陳少雄議員，我知道你特別就關注那個公眾申述的程序，因為以往有三輪，現在就變成一輪。不過局方一直的說法都是說，過往如果設三輪都是同一班人不斷地說同一番的說話，所以就提出這一次的修訂。為何你們認為這樣做是會即縮窄了那個公眾申述的空間呢？ 是啊，在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呢，就前後開了四次委員會會議，就包括大概兩個星期前的一個三節一共七個小時的公聽會。咁喺公聽會入面呢，聽到大部分參與者同埋我哋喺之前嗰幾個委員會會入面啲委員都提過，我哋首先係普遍支持政府提出精簡法定程序以加快土地發展啦。咁但問題嘅核心呢，其實就是怎樣在加快土地發展的處理和確保公眾參與決策這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的。而且呢，就大家都擔心修例了之後會不會令到政府的權力過大，而政府給市民的感覺是說、你信我啦，我覺得這個觀感上是不好的。剛才提到呢，那個就是主要聚焦和關注的一點，就是三輪申述縮減了為一輪。我一直以来都是担心呢，在城规制度程序中只是减省了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就会影响了个咨询质素或者是个公众的观感。好老实讲，如果只是得一轮的申诉，市民作出申诉之后个意见如果不被接纳，或者对其他申诉后期觉得有意见，那就再无从表达意见了。如果有一些是极具争议的事情，咁當局將會點樣處理呢？因為喺將來新發展地區，例如北部都會區，將會有好多土地係涉及收地啊、改劃土地用途等等咁嘅。咁我就即係聽咗政府嗰幾輪嘅回應啦，三番四次咧咁，我都理解嘅，政府係心急去處理申述意見，佢就唔想三輪甚至兩輪嘅申述咧都係嫌多嘅。咁佢哋係恐怕夜長夢多啦，多生之志啦。之前係的而且確出現咗啲項目咧係一拖再拖。咁但我覺得政府多次嘅回應咧，只係重新根據過往經驗咧，有關第二輪、第三輪嘅申述係重複意見嘅，當局就會以行政措施安排將收到嘅申述意見個盡早公佈，咁希望市民可以喺兩個月的申訴期限中一輪的提出意見，我認為是不足夠的。其實我就建議政府呢，應該考慮有第二輪申訴的機會。當然似乎政府堅持就說不做第二輪全面的申訴，但是他可以考慮至少做 1.5 輪，即是一輪半。 何謂 1.5 輪呢？ 一輪半的意思就是說呢，在我的構思裡面，當城規會考慮第一輪的申述意見之後，如果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沒有什麼很大反對爭議的話，那他一輪應該是可以搞定的。但如果決定修訂有關草圖之後，而這個有關修訂是比較具爭議性或者改動比較大有影響的話，城規會其實可以考慮邀請之前申述過的相關人士做一個小範圍的申述見面會。我覺得呢，就我們首先要信城規會，因為佢係喺審視嘅過程之中，係掌握最多嘅信息，同埋知道嗰個土地用途嘅政策目標等等。咁到最後，如果係真係冇咩好大嘅爭議嘅時候，咁一輪咪搞掂咧。但如果係真係有爭議，或者有啲嘢佢都覺得係可以俾多個機會，讓相關人士作申述嘅話，咁我就形容呢一個叫 1.5 輪啦。 但是呢，陈少雄，如果在你这个构想里面，在第一轮从未发言的可能持份者或者关注者呢，就无从参与那 0.5 轮的了。 这样你说得啱的，这个 0.5 轮呢，其实有个前设的，就首先呢，无论政府说是只是做一轮，或者是即是听取我们意见做 1.5 轮都好啦，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他在之前做咨询，在那個即係展開個兩個月諮詢期之前咧，佢又係大量嘅工作係讓市民大眾或者係關心與唔關心好都好啦， 佢都要知道有呢件事， 有呢樣嘢發生嘅。 陳少雄啊，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一節新聞，新聞翻嚟咧繼續同你傾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会议听日将会选举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同常委。据了解，全国政协主席候选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23名副主席候选人之中，政治局委员兼统战部部长石泰峰排名第一位，亦包括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等。13届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是唯一来自本港的副主席候选人。消息又说，全国政协常委候选人中，来自本港的政协委员占16人，总数比13届的时候少了2个。他们包括7个13届政协常委唐英年、陈凤富珍、蔡冠森等，以及厂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施荣贵、顺德集团主席何超琼、中联办副主任陈东等9名新人。港铁表示，根据初步资料，去年一共有8宗31分钟或以上的服务延误，初步确认由港铁控制范围因素引起，拨出6550万元作为优惠。港铁表示，公司每年投放超过100亿元保养、维修和提升铁路设施以及服务，致力提供安全可靠和舒适的列车服务。去年全年运作超过135万班列车当中，按照编定班次行走和乘客车程准时程度，都维持在 99.9% 的高水平。在台湾，陆委会等相关部门宣布，明日起恢复深圳、广州、南京、重庆、杭州等10个两岸定期航班航点，并规划13个包机航点，包括沈阳、无锡、海口、长沙、西安等，细节有待公布。陆委会说，期待两岸健康有序交流可以随着疫情趋缓逐步推动，未来是否扩大航点会再进一步评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共同心声，两岸直航航点复航有利两岸人员往来，促进交流交往，希望台方顺应民意，尽快推动两岸空中直航、海上直航和小三通全面正常化，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当地下午大约6:20从南浦一带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军方表示，将在加强对朝监视和警戒的同时，与美方保持密切合作，维持安全的应对态势。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北韩发射导弹或者是针对韩美将于下星期一启动的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3-4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方面，因为较早时在沙田那边曾经有意外，现在九龙入口还是比较多车的。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联合道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太子道西桥面挤塞，龙尾去到马利洛修院学校。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仍然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系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是去到安定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同埋近住旺角道游乐场的慢线封闭了，而家车辆是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又或者由广东道左转去旺角道的。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風，自由風，翻翻嚟咧，我哋係頭先同大家傾緊咧有關修訂法例精簡嘅發展程序之下咧，之前啊係有上過立法會相關嘅委員會嗰度討論，咁咧其中有議員咧就關注到會唔會咧因為縮減咗公眾申述嘅部分嘅輪數咧，而影響咗公眾申述嘅空間啊？頭先新聞之前咧同緊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嘅議員陳少雄傾緊，請翻陳少雄出嚟先。 大家好。 系头先咧，你就讲到咧，可以即系你建议一下，就由一轮咧，不如修改到去 1.5 轮，又交俾林智恩同你倾下。 系咁另外咧，我都想问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咧，有一啲发展局嘅官员咧，都话根据过去经验咧，其实系好多意见系重复啦。咁呢一个问题咧，就算譬如你所讲咧，真系由一轮去加到 1.5 轮咧，呢、這个问题可唔可以避免到咧？ 哦，其实就以前嚟計，一直有個經驗就話第二輪、第三輪申述係重複意見嘅。咁其實如果係重複意見啦，今天政府話係一輪就唔再做第二、第三輪啦。咁佢就有一個考慮嘅準則㗎，究竟係有一啲意見申述係咪即係值得考慮咧？咁佢應該要俾一個決定嘅。 嗯。 咁佢俾決定嘅時候，佢認為即係第二輪就是、第一輪已經做咗嘅話咧，佢申述基本上冇乜爭議性。 嗯， 咁其实佢系可以决定，但系如果假如系话有一啲新食真系话个意见值得参考，而又可能需要通过呢个所谓叫第二个嘅 0.5 轮嗰度去解释嘅话咧，咁起码城规会有一个酌情权，考虑到嗰类嘅新食咧系有即系重大意义嘅，有争议性嘅咁，咁但系起码你都可以即系针对到有部分。佢係極具即係爭議，而且大家會可能觀感上覺得政府唔聽佢所講嗰啲，咁啊利用咗呢一個半輪嘅去做申述啦。嗱，嗰個分別係在於咩呢？理論上最好就係做埋第二輪先嘅。嗱，你話將三輪改到一輪咁，中間如果係改到多一輪，而呢一輪咧係可以即係好似第一輪咁樣嘅，讓公眾參與嘅話，即係重新再申述過一次咧，真係有啲情況係嘥咗時間嘅。咁就由城规会把关决定，有一啲情况底下，因为采纳咗或者冇采纳到，咁然后佢就决定有一部分系可以邀请佢做第二轮，即系所谓第二个半轮式，就唔系全世界都嚟啦。咁所以呢个一个折冲办法嚟嘅。咁但系我就听政府回应嘅时候咧，佢其实都可能行紧呢个方向，不过佢又唔系我用一个形象化形容啊，叫 1.5 轮啫。政府俾我的感覺就話佢都聽到委員同埋聽到即係好多嘅持份者嘅聲音，就覺得呢個一輪係唔夠嘅。咁因此咧，佢就話佢會係考慮第一就做多啲公眾個宣傳啦。喺開始做即係初步計劃嘅時候，已經係可以讓好多人知悉咗呢樣嘢。然後喺個開展兩個月諮詢期嘅時候，又係要廣告天下，希望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入嚟啦咁樣。然後就喺呢兩個月之內咧，係盡量即係一有收到嘅申述，佢就喺好短時間就即係公開啊，讓大家即係未提出申述嘅都可以有所知情。然後希望佢一個兩個月內加把勁、加快時間咧，去盡量提出嘅申述啦。咁而家做完咗呢個之外咧，就我想政府再諗下啦。 翻翻嚟嘅即係第一輪之後嘅薪水，如果佢喺判斷嘅過程之中覺得都係無傷大雅，大部分咧都照顧到㗎啦，而且唔不具爭議性，咁其實佢可以又做翻個第一輪咯。 嗯， 但係如果佢覺得有啲真係話要考慮到讓部分受影響也好，或者係佢嘅觀點與意見係值得去再同佢了解多啲咁，咪可以邀請佢做一個閉門也好，或者一個小範圍也好。其實我都覺得咧，喺呢個位入邊咧，政府應該要諗一諗係咪可行，而目的咧都係喺縮減個時間嘅即係過程之中咧，都仍然可以容許有部分聲音咧係喺第二個即係半輪嗰會議入邊表達出嚟。 好，時間關係咧，唔該曬陳少雄，多謝你嘅時間。陳少雄咧係選委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林子欣啊，頭先我留意到陳少雄議員提到咧，其實要讓到一輪嘅公眾申述，或者佢頭先形容到嘅 1.5 輪公眾申述咧，已經係足以囊括曬即係公眾對於一個發展嘅意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係發展局做一啲前置嘅宣傳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持份者嘅参与嘅时候咧，已经要好准确咁样样咧，揾到底会有啲咩嘅受众对于呢一个发展系有意见。因为过往你睇翻政府好多发展嘅案例入边，都会睇到咧，其实好多受影响嘅人咧系去到真系差唔多最后一刻先至知自己系受影响。譬如原来我系要搬间厂嘅，或者原来我块地系会被收咗嚟起路嘅。去到最后一刻，佢哋先至知识原来自己系持份者嘅时候，先至走出嚟去讲意见。而如果好似头先阿陈少雄个形容咁样，其实佢哋对于呢个议题唔系冇争议性嘅，不过佢哋第一轮嘅时候佢冇出嚟讲，咁亦都唔会咧系被纳入去咧。譬如阿陈议员建议嘅第 1.5 轮入边啦，咁又或者甚至如果只系得一轮嘅话，呢啲嘅声音就更加冇办法喺咨询嘅阶段被吸纳。 同埋我都谂到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虽然啦，即系陈议员嗰个概念系好嘅，即系话唔希望真系压缩得太紧要啦，即系将个公众嘅意见表达。咁但系第一轮去到第 1.5 輪的時候，究竟哪些意見應該要被揀選出來去到即是新增那半輪的討論呢？我想入面都可能會牽涉一些爭議，即譬如沒有被人揀到出來去做進一步申述的人，一定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他有份，我下一輪就沒有份呢？這個也都可能會是一個潛在的爭議， 壓力可能就去了城規會上 面。是，沒錯。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請來第二位的嘉賓繼續討論。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道，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今次是陈坤出道以来出演的首部职场剧，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哋头先就同立法会议员咧倾咗有关减少公众咨询嘅轮数方面咧，佢哋嘅关注。咁头先我哋喺开场嘅时候都有讲啦，另一个关于今次修例嘅关注咧，就系喺收回土地条例入边咧，政府准备系新增16AA 条啊，即系话容许政府将一啲收翻嚟嘅土地咧，用作任何嘅临时用途，而且咧系不设时限嘅。嗱，咁啊，关于呢一点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到嘅立法会议员有意见咧。 最近传媒就在会议厅入面捕捉到一个非常大家非常之熟悉但又有一排是没见过他的身影。嗯、就是前立法会议员石禮謙他都出席了公听会，正正就是讲这个 16AA 条，我们都请教他的意见。石禮謙你好。 你好， 你好， 系石禮謙啊，你就出席公听会啦，主要就表达嘅意见之一咧，就牵涉到呢个16AA 条啊。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睇到呢一个条例入边，你最大嘅关注系乜嘢？ 嗱，呢个改例呢六条条例咧，又系我个精神我支持嘅。点解咧？因为去而家收地啊，整个时间都好长，但系个问题咧。当我支持的精神去收发啲地，可以起多啲公屋啊，令到香港发展啊，令到呢个屋呢、这个房屋嘅问题可以解决嘅。但系我哋唔可以牺牲一个原则。那个原则系乜嘢咧？咁我讲翻段古俾你听下。喺六十年代新加坡成立呢个国家嗰阵时咧，佢哋又系好似而家香港咁，啲地系唔够嘅。但系。他哋經過立佢哋嘅嗰個 parliament， 即係議會嘅咧，就去改例。咁啊，改個例咧，好似就改當佢哋要收地、收回啲土地，咁佢哋就俾咗個權嗰邊嗰陣時，當時嗰個啲官員係可以決定咩係公眾利益。咁佢哋依個議會做咧，就係、是、成立嗰陣時咧，就係、是、通過咗嘅。咁佢哋。当咁跟住后咧，佢哋收咗好多地，但系点解新加坡可以咁做咧？嗰阵时嘅议会佢哋系人民选举出嚟嘅，咁佢哋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嘅嗰当时佢点去可以令个国家可以收快啲地，去令到个国家可以发展得快。香港我哋而家就走呢条路，但系我哋同佢哋唔同，我哋嗰个香港当我哋成立。呢、这個回歸後嘅咧，呢、这個地方咧就係、是、國家決定咗係要有基本法，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我哋有呢個基本法成立咗基本法一個國家嘅例，個國家嘅條例嚟嘅。咁咧就令到社會可以有基本嘅權。呢、这個基本權咧係關於今次呢個咧同新加坡唔同嘅咧。新加坡自己決定，但是我哋國家決定咗，我哋有基本嘅權喺度咧，本地嘅立法咧又唔可以去改變嘅。咁咧，我而家講呢幾條法例嘅，又係第六條， 基本法第六 條，香港市民基本法第六條，香港市民係有嘅權去擁有土地嘅，呢個第一條。第二條咧，好清楚。基本法第八条就是话俾我哋听，香港如果系要改法嘅咧，就唔可以改变基本法。咁系依个基本法俾我哋依个条例第六条咧，就系、是、拥有土地权嘅。 嗯， 咁咧，你今次要改依条条例咧，系违法噶。第三条法例咧，就系、是、依、这个就系第六条嘅。即系第八条嘅，头先讲唔可以改。第头先六条我哋可以有呢个权，第八条咧就唔可以改基本法赋予我哋嘅权，同埋第三条咧系牵涉到呢个系105嘅基本法呢条条例，就俾到我哋如果佢要收回我哋呢个权嘅咧，即系第六条俾我哋嘅咧，咁我哋咧就系、是、要有一个用系特别用途。特別用途咧，係要為採一句英文啊，叫 public purpose。public purpose 咧就係叫做公眾利益啦。咁今次改咧，佢哋去收完啲地係公眾利益，跟住佢哋又去改翻，佢哋決定咩係基本，依個係公眾基本法係俾我哋依個權第六條嘅，同埋係依個公眾利益，佢哋去自己去決定咩叫公眾利益，咁牽涉到咧。是违反了基本法刚才我讲第六条第八条第105条。那他们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有个加快我们可以加快了四个月四年那但是那问题呢这个精神是好但是我们不可以在人民的权那里呢 嚟改，改到呢個基本法係第六條係唔啱嘅，所以我就係、是、又係早幾個星期咧就去立法會提出呢個問題。呢、這個仲牽涉到另外一樣嘢，牽涉到乜嘢咧？政府當佢哋去收地嗰陣時咧，要嚟立法會攞錢嘅。咁立法會係通過咗俾佢，咁佢哋要解釋立法會佢哋點解要去用一個政府嘅財政去攞錢，咁就係有一個特別嘅情況喺度。呢、這個特別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個 special purpose。呢個 special purpose 咧，就係、是、用咗 public purpose 公眾利益嘅。個公眾利益咧，佢哋要解釋咩叫公眾利益。當時佢哋唔係話當行政特首呢個行政權使用嘅行政權，咁佢哋仲要咧係要解釋去話我哋而家係收路或者係去起公屋，咁先係可以咁做。佢唔係話我今次收咗呢個依笪地，就聽日我可以起第二啲嘢，我可以決定唔嘅暫時唔又唔用依笪，就係可以起臨時用第二啲嘢。咁呢個咧係同基本法有衝突嘅。 石生你提到咧，即系政府今次加入呢个十六 AA 咧，其实潜在真系有一个合宪性嘅问题啦。你头先提到，譬如基本法第六条，特区系依法保护嗰个私有财产权嘅。其实过去咧，关于即系政府用嗰个收回土地条例咧，都有一啲司法复核嘅个案。担唔担心咧，加咗十六 AA 之后咧，其实市民提出司法复核嘅机会系更加大。其实反而系未必做到政府原本嘅目的，就系想土地供应。 唔係，即係依個唔係會唔會有司法覆核？呢、個司法覆核係市民一個權嘅，但係唔可以立亂用。但係如果政府係任何一啲例係唔好講司法覆核，係做立法會議員好、行政長官好、政府官員好，係有一點懷疑嘅，都唔應該要做，係唔好要去令到人去司法覆核，咁就係未必係。是可行的，但是所以我们一个是香港为什么这么成功的呢，我们是法治之区来的。法治之区英文就是 rule of law。rule of law 呢是任何你可以看到是有这样的情况在这里，你都不应该这样去挑战的法例，尤其是一个基本法，每一个议员啊去上任的时候他要宣誓去遵守基本法。今时今日他们又要重要改这条条例、啊，有咁多方面去做咧，係唔啱。就係英文有兩個 principle 去遵守嘅，去分係一個 principle of efficiency。如果你要加快一樣嘢，冇問題噶。但係仲有另外一個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即是行使依個權嗰陣時咧，你要係 程序公義， 係程序公義喺度啦。所以今次我去立法會講依個咧，我好希望現有嗰九十個議員。是完善選舉後的挑出來特別這麼簡單，他挑出來的你們要很清楚地去行使回你這個權，是去令到是基本法賦予他73條一去立法，第二去改法，第二71、71、73條三那裡呢，你當你批了錢給他政府去做一任何這個收地的，他收地是要跟著他來跟你解釋呢、這個理由，佢唔係中意話行政長官同埋呢個行會同意就可以咁改嘅。咁咧呢個咧有個好大嘅挑戰，基本法挑戰。第二樣嘢，人俾你收咗地嘅，佢有權去反對嘅，佢有權去 appeal 嘅，即使係唔同意嘅。咁你咁去做咧係唔啱。好似而家目前嗰條條例好清楚。我哋当政府去收咗地去起路噶，起唔用唔到，用啲地用唔晒，要交翻俾佢原有嘅业主噶。但系如果你中意政府点中意我，我收咗地我临时去做下呢啲先，我十年后我先做啦。咁呢个违反咗好多个原则嘅喺度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石礼谦，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你嘅一啲观察啦。石礼谦咧系曾经出席公听会嘅前立法会议员嚟嘅。林子欣嗱，我睇到石礼谦佢提出咧，关于基本法第73条第三款咧，立法会行使嘅职权咧，包括咧系批准呢一个公共开支咧。佢认为，即系如果政府向立法会去攞一啲拨款去收地嘅时候，同立法会讲啊，我收地咧系用嚟做一个公共用途，譬如系起公屋咁样，但系结果咧可能系由于而家有十六 A 条咧，佢可以转咗个土地用途，原本系话起公屋，之后可能话用嚟起医院咁样，咁其实咧就已经不符咧佢哋原本同立法会咧去到提供嘅嗰个公共用途啦，亦都即系话立法会嗰阵时候俾钱政府嘅时候咧，就唔系因为新嘅用途咧而去批钱出嚟嘅，佢认为呢个做法咧喺个程序上面咧系唔啱嘅，亦都咧对于第73条基本法第73条可能系会有一个嘅抵触喺呢度啊。 嗯，咁头先石礼谦提嘅基本法第六啦、11105啦，其实都有第二啲议员系提出过一啲隐忧嘅，譬如议员江玉宽啦，佢都担忧咧，其实修订个条例入边嗰个16AA 啊，即系将16AA 加入嗰个收回土地条例嘅话咧，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咁样随意或者随时咧改变个土地用途，咁而原本业主咧就被剥夺咗财产权之后咧，对于改变咗嘅土地用途咧，系毫无过问同埋反对权力。佢认为咧咁样系有违嗰个自然公义嘅原则啦，亦都担心咧系触及基本法咧，譬如第六条啊、11啦同105条嘅相关规定嘅。 嗱，除咗江玉宽之外咧，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咧，亦都就住16AA条咧，因为佢容许政府将收翻嚟嘅土地咧用作临时用途，而且不设设时限咧，系表达过关注嘅。佢亦都有提到咧，即系万一一个临时的用途是临时十几廿年的时候，亦都不设时限的时候，咁其实点样跟嗰啲即系将土地系交咗俾政府的地主去到交代咧？咁呢度系咪起码要就住嗰个临时的时限设翻一个限期，先至系较为合理的做法呢？ 咁但系咧就睇到发展局的常秘咧何佩玲女士咧，佢嗰个回应咧就话而家政府都唔倾向咧，即系对于个临时嘅設限咧，就設一個具體嘅標準啦。咁佢亦都強調咧，政府要有一啲內部嘅機制咧，去制約政府部門。咁但係當然啦，喺公眾觀感上面啦，其實就係政府自己內部監督翻自己啦。咁呢個對於嗰個透明度啊、公眾知情權咧，似乎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 嗱，不過講到對於公眾即係公眾嘅監察咧，其實頭先林子欣你都有同石禮謙傾過噶啦，就係即係始終公眾咧都係可以透過即係司法覆核咧去到挑戰政府嘅一啲行政決定啦，咁就住即係到底我哋加咗16AA落去呢個土地收回條例入邊，會唔會因著我哋頭先講嘅種種考慮啊，而令到司法覆核嘅機會比起以前係都大咗咧？咁選委會界別嘅議員林小露咧，佢就認為啊，其實大家提嘅質疑唔係唔合理嘅喎，佢更加認為咧司法覆核嘅機會咧，可能比起以前咧係大升10倍添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你头先提出嗰个关心啦，就系质疑会唔会所谓因快得慢咧？我哋系想令到嗰个收地嘅速度快啲。咁但系如果招嚟司法复核咧，反而咧系会系喺个提速提效方面咧系大打折扣啊！ 咁另一度都可以补充少少其他地方嘅做法啦。譬如头先石礼谦提到新加坡咧，就佢哋都有一个做法，就系政府喺收地3年之后咧，如果系唔执行有关用途嘅话咧，前住咧甚至系有权去回购土地嘅。咁而呢一个做法咧，系去确保收地嘅原意嘅执行啦，亦都有助于咧推动同埋保护私有产权嘅。 咁啊，呢个议题咧，相信仲会发展落去嘅，大家咧亦都值得关注住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有位听众陈先生咧打咗嚟，想同我哋讲翻咧刚才嗰节啊，我哋讨论到葵涌村嘅垃圾房嘅事件啊。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系我咧就系、是、住喺嗰个垃圾房低座，咁啊望住个垃圾房嘅屋企，咁我咧自己就好欣赏即系佢哋嗰啲嘅画作嘅，都好多年前已经见到佢哋会摆啲上去墙嗰度噶啦，咁今次啊好可惜啊，即系冇晒，而大家我相信我住喺嗰边啦，或者见到嘅居民咧都系非常之欣赏啊，因为我。冇一个嘅垃圾站咧，可以好似佢咁样有呢个自由度，同埋有呢个空间， 俾到係咪阿華哥同埋啲工友咧，去展現到即係、就是、覺得啊靚嘅嘢擺出嚟，其實係一個可惜咯，即係我覺得。 好啊，多謝陳生嘅意見啊。咁啊，的確咧，呢一個地點咧，都真係好受附近咧居民嘅歡迎，所以先出現咧之前嘅打卡嘅現象。咁但係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啦，而令到咧好多人咧，譬如進入啊，或者喺嗰度附近影相嘅時候咧，有一啲安全嘅問題啦。 嗯，咁阿華哥咧，佢近日個講法就話，其實嗰啲畫都係安然無恙嘅，咁佢暫時收藏咗喺個儲物房嗰度，希望咧事件凋淡之後咧，可以重見天日啦啲畫。